是做了它之后，然后到另一个慢慢一个到一个去实现的时候，那这个成功感就会强一点了。一个清晨的开始，如果你都是朝朝咁早起身的话，都好像仿佛是夜晚黑咁好。瞓落床的时候又是天黑，起身的时候都仲是天黑。但实际上已经是过了五点的了。 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 李克勤。 月半小夜曲，哇！眨下眼，佢喺乐坛都30年啦。咁如果由 B B 仔嚟计，都30岁啦。有时系要唱得咁上下嘅日子咧，先浸到嗰种味道。加上一啲嘅人生经历嘅时候，演唱歌曲更加全神。以下呢首歌就来自82年嘅一套电视剧，计起上嚟，原来仲大过黑勤入乐坛30年。当时呢套剧咧就红咗好多个歌曲，有《星夜星辰》、《今晚夜》咧。而家我哋听《星夜星辰》。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 大钟时间5:03噶啦。 每个梦入心。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带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携我美梦直天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云。 1982年嘅时候，无线嘅一套电视剧《星尘》，咁演员咧嘅卡士都强劲啊，李思琪啊、郑裕玲咁，而歌曲咧就红咗，红到今时今日都好好听，有陈洁玲嘅《星夜星尘》同埋《今晚夜》。啲歌到咁上下咧，即系搭落好似酒咁样咁顺，咁好听啊！呢一首都有成30年咁滞啊 ，Beyond 嘅《喜欢你》。气温是24度啊，今日最高27度。 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把你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般笑容挂在脸上。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会。 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 安嘅喜欢你啦。望望大钟咧，接近5:21嘅时候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啦。同时有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一北风增强，星期一早上天气是清凉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清晨爽利，星期四朝头早嘅时间接近5:22。今日咧系3月18日，农历系2月初6啊。王杰，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不出这伴侣，若这算是爱，怎会觉得累？愉快结局有几许？随便说天说地说空虚，始终都需一一面对。聚散既定数，不再作考虑。没有气力，不想再追，宁抽身远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零至到零点二五厘。联储局又大幅调高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到百分之六点五，预期今年底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五。通胀方面，预测今年达到百分之二点四，高过联储局百分之二的目标。核心通脹率達到 2.2%。 聯儲局會後聲明說，經濟活動和就業指標最近回升，總體金融狀況保持寬鬆，但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仍然疲弱，經濟發展前景很大程度仍然取決於疫情發展，包括疫苗接種的進展。聯儲局重申將會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經濟，維持每月買債規模$1,200 billion，直至达到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的目标取得实际进展，并且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直到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政府晚上分别将西环德富道西君益大厦第三期和铜锣湾告士打道海工大厦以及海都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今朝分别约七点和八点完成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说仍然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卫说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减少其他原因导致的疾病或者死亡，在大规模的接种就可能出现潜在的不良事件，发出信息是惯例，但不一定意味相关事件和疫苗接种有关。声明又说，世卫仍然评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数据，一旦完成评估立即向公众通报。由于忧虑接种后可能出现的血栓风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已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造成八人死亡的枪击案，当地官员透露枪手有不良的性癖好。当地两间水疗中心和一间按摩院先后发生枪击，部分人当场中枪死亡。八名死者中至少六个人是亚裔女性，其中四个人是韩裔。较早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枪击案表示哀悼，他认为惨剧再度显示枪械管制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15点，上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4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7.766，日元是108.89，瑞士法郎是0.923，加元是1.241，人民币是6.505。英镑对美元是1.397，欧元对美元是1.198，澳元对美元是0.78，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44美元，卖出是1,744.95美元。

问题可能有一条路会唔会去到系一个骨头路，你都系要翻转头呢？啊，人生都系咁噶嗬，翻转头可以再行过第二条，其实咧咁都 OK 嘅，起码有路俾你翻转头。始终咧都会有路可走嘅，不过系可能系俾人兜咗多少少圈，行多少少路，或者慢行少少，但系你又可以继续咧系急起直追，因为始终都有路可走啊。瞓醒觉，第二日嘅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向前望远啲啊，五点踏八啦。今日嘅温度系23至到27之间啊，早晨。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 醒时分，瞓完梦啦，瞓完一晚啦，要起身咯，系新嘅一日啦。一起身望望个大钟，系咪自己啱啱起身嘅时间都系正确，定还是弊啦？点解闹钟冇嗌醒我嘅？咁啊会迟咗少少嘅咧？咁样有啲时候咧，人真系咁嘅，好攰嘅时候咧，就点样打啰声，好嘈嘅声，都嘈唔醒佢嘅。可能咧呢个人咧就系好攰啦吓，先至有咁嘅情况。但系有啲时候咧，你又发觉咧，嗱，如果讲翻同一个人啦，啊，佢少少嘅喐啲衣喐咧都会醒瞓嘅，啊，咁咧就系可能咧就其实成晚瞓得唔系咁好，又或者系 好多即心事仲系挂住，快啲瞓完觉咧，起身要做啦。咁呢个咧就系典型啊，啲香港人咧都会系咁样，24小时咧啲时间都会用到足，用到尽。尤其是而家吓喺呢个疫情期间，好多人又冇公开嘅时候，但系点样样咧，都要系要自救，去揾一啲方式令到自己继续生存。喺咁难揾嘢做嘅社会里边咧，都尽量咧去勤勤力力去做，点都会可能有啲公开嘅，系有啲人可能亦都有啲嘅帮忙，呢度可以做啲，嗰度做啲，勉勉强强咧都过到生活咧，都大有人在。不过呢种生活咧系真系日以继夜地嘅时候，令到身心咧都可能好疲累。但系人生满希望，总有一天会改变。5:45，路中崎岖都要继续慢行。有黎智式的歌曲，有邓丽君的这首《漫步人生路》啊。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日远次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 这些励志的歌曲呢，其实是经常听呢，都会是潜移默化地入了你的脑海里面呢，会跟回它的走法。正如在你认识的朋友当中，如果你认识一些是知己的朋友，对你好的朋友，有些时候或者你做错事都会向你规劝的朋友，这些都是真正的朋友了。有什么事他一定会在你身边。不要紧，我们一起共同度过。漫步人生路都可以是一种很欢欣的心情去看回。原来在人生里面，我们走很多路，或者被人走多些路的时候，兜了圈都不要紧。 起碼你賺的是你看的嘢都多了，看多了一些可能人哋看不到的嘢，咁而你都可以咧喺一段路裏邊慢慢行的時候去反省一下。人總會有一些咧係令你不如意的事，在人生每一個階段都總會發生噶啦。當如果你是經常行一些很順逆的路的時候，反而你不知道一些嘅艱難，係有時跌倒的時候，你先要知道痛嚇。早晨啊，可能有啲朋友咧一路系神运紧行紧啊，系嘛？多谢多谢你哋嘅支持，听紧收音机朋友嘅每一个你，多谢你哋听清晨上嚟。 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懵懂，坚决想面前每段路，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无言继续做。 大钟时间咧，仲有大概七分零钟啦，都唔够啊，已经应该正确七分钟之内啦，就系到清晨六点钟嘅。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嚟。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是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 星期一的早上天气清凉，而家的温度23度。这首歌的引子都会令你醒一醒，不过充满朝气，充满干劲，要努力向上。 1988年康城奥运亚视主题歌曲充满挑战，就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挑战，黄敏华。还有两分钟到清晨的六点钟，一会六点后会有林思维讲一下减肥的方法，我们怎样认清不正确的方法。

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辉子，你变咗啦，你变得成熟咗，更加有智慧，对音乐嘅触觉仲好咗添啊！ 允儿，你都变咗啦，你变得更加靓，对社会嘅关心同埋爱，更加系几何级数咁上升添啊！ 不如将我哋嘅蜕变秘密话俾大家知啊！ 好简单啫，只要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就可以听到不同种类嘅家庭社会资讯噶啦！ 约定你啦！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CIBS 绿色创新员话你知，废弃车胎唔系垃圾， 我哋就可以将啲车胎变咗做原料啦，去代替煤啦，佢个烧嘅 burning point 其实仲好过煤。 校长早晨话你知，人人都有自己嘅长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潜能，最重要咧系俾一个目标佢，只要让佢发挥唔同嘅才能嘅时候，佢永远都系会嘅成长咧系超乎我哋嘅想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听完六点新闻之后，翻嚟我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会到六点半钟嘅。而家系六点两个字，稍后咧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嘅出现啦。今日系星期四啦，18号系3月18号。天气方面咧会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今日都同寻日一样吓，好热。今日最高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礼拜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早上天气会清凉的。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18号嘅呢个星期四嘅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3月18号，日子都过得好快。 系 女士们咧就会谂下啦，啊，真系嚟紧咯。夏天虽然暑热天时是7月的时候，但女士都很敏感的。啊，要怎样自己很 fit 呢，到时呢穿一些衣服漂亮一点。同埋女士一年四季都说自己很肥的。都是要减肥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所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都很啱听，不单止是女士啱听，男士现在都很要靓的嘛。 是啊，同埋我想女仔特别是留意这件事啦，因为即是话钱话斋，365日都有讲，哎呀我没肥到，哎呀我肥了，哎呀呢排食少啲 嘢，哎呀呢排食多咗嘢，咁其实咧都系离不开即系呢个话题，咁甚至乎可能系我哋话减肥系女性嘅终身事业啊嘛。咁呢个即系当然三月啦，咁亦都天气回暖啦，咁另外就夏天就嚟嚟啦， 系啦， 咁好多时候都会觉得着啲薄啲嘅衫啦， 系啊， 咁所以就开始死啦死啦，我哋夏天嚟啦就要减肥啊， 因为咧可能喺呢个正月份啦，过年嘅时候都食咗好多嘢啦嘛， 系啊会啊会，咁同埋都系过咗一个月到啫，咁通常啲人就新年后，哎呀我要立定决心减肥啦，咁咁之后就开始睇下啲减肥方法咯， 系咁所以咧就正正好开呢个话题啦，其实呢个话题好阔。可以即系讲好耐嘅，亦都系啱听嘅。 系啊，一定系仅有一个人喺身边系减紧肥，亦都系不停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啦。咁今日我想讲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就嚟系减肥季节啦。咁我头先讲就系个个人都喺度叫住自己减肥啦。咁其实咧，教大家认清一下咧，乜嘢叫做一啲唔正确嘅减肥方法？ 系 啊，最好有呢个嘅概念先，因为咧其实坊间实在太多，或者喺唔同嘅媒介里边咧。都有好多呢啲資訊俾大家， 係、 到底邊樣先係正確嘅減肥嘅方法咧？ 我發覺得意嘅啫，每一日即係你喺互聯網啊，或者可能得閒你立下啲新聞啊，係每一日都有人出嚟講邊個減肥方法係最好嘅、代言人就離不開明星啦，啲、KOL 啦，咁甚至乎有啲人係減咗可能五六十磅出嚟、就話哎好勁啊！我十六個星期內減咗幾多幾多磅啊，或者可能三個月減咗咁樣幾多磅啊？咁呢啲所謂嘅真人。示範咁，甚至乎可能所謂嘅專家咁，甚至乎一啲 KOL 出嚟講，啲、人就好 buy 嘅。 嗱，我哋通常嘅事喺手機度會彈一條出嚟噶嘛。 係， 我都好自然咧，都會望望啊，佢用咩方法會咁勁啊？係 啦， 係 真係八卦下噶嘛。 係 咁，所以你有陣時會聽到啲人話咩雞蛋減肥法、食肉減肥法，或者可能咩奇異果減肥法。咁、你一日睇一個嘅時候，你就真係好唔知道應該跟邊一個嘅。咁所以嗰啲資訊咧太多嘅關係咧，所以今日就教下你哋點樣去揾一啲唔正確嘅減肥方法。咁、遲啲可能咧再會講下有啲乜嘢減肥方法咧係可以真係實行到嘅、或者可能啲係就算實行到都可能有機會有副作用啊咁。 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神一下啦。咁我哋喺呢度咧就来自即系有营养师去同我哋讲翻呢一个系要用一个正确嘅方法去减肥。而家先认识一下边啲唔好嘅。 系啦，咁其实咧我谂每一个减肥方法咧都有个特征嘅。其实好难话去断定一个完全安全啦，甚至乎完全适合全部人嘅一个减肥方法嘅。咁、其实每年咧美国嗰边咧都会咧去有个报纸咧去评核究竟嗰一年有冇啲特别嘅饮食方法咧系特别差啦，或者特别好嘅，咁嗰份报章咧就系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咁佢每一年都会将唔同嘅饮食方法去排名嘅，即系边样嘢系最好啊，边样嘢系最唔好啊，咁样，咁佢有啲条件嘅去筛选呢一扎嘅饮食嘅，咁佢就提过咧就话，如果一个嘅饮食方法声称可以减到肥，但系佢系好过分地限制饮食嘅，咁即系声称就话哦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又唔食得，咁之后咧导致到营养缺乏啦，咁甚至乎佢有安全嘅疑虑啦，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好多副作用啦，咁另外，如果佢系唔持久嘅， 即系反弹啊！ 反弹嘅关系咧，咁如果有反弹一个结果咧，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即系唔系好健康嘅饮食方法，甚至乎系一个唔正确嘅减肥方法啦。咁佢哋亦都有讲话啊，咁调翻转头，相反乜又为之一个好嘅饮食方法咧？就系、是、要容易跟随嘅，即系好掌握到嘅。咁另外就系一定要有丰富嘅营养啦。咁另外就有安全啦，即系比较少嘅副作用啦。咁同埋有效。咁有效嘅意思咧，就系、是、你减完之后咧。你係持續喺嗰個減完之後嗰個水平，就唔好反彈嘅。咁呢個就為之係長期有效嘅減肥方法啦。咁呢一類如果有啲咁樣嘅特徵咧，就叫做好嘅減肥方法。但如果你話誒唔係，又冇得食，又食到頭暈，一陣間又話有副作用，減完七日之後，哦下個禮拜反彈翻十磅，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唔好嘅減肥方法咯。 其實當你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聽嘅，你知道哦係啊，我哋一定要食，唔可以話唔食，又要有營養嚇、唯一叫你唔食嘅就是可能嗰樣嘢多。食系冇益，或者啲垃圾食物就唔好食啦。 系啦，咁呢个系即系我谂老生常谈嘅啲原则啦。但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咧，大部分减肥嘅人咧都有个心态咧想快。尤其是夏天就嚟嚟啦。 系啊，最好咧就十日之内咧我减十磅。 系啦，咁或者甚至乎有啲要结婚啦、着婚纱啦、做伴娘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要做某啲因为而体重要做嘅一啲行业啦。呢、这个大部分我谂香港人都同外国人冇乜分别，就系、是、个心态。 好紧要。因为其实佢哋讲紧话，佢话斋即系要十日减十磅，或者可能七日减十六磅，即系呢啲嘅心态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哋拣咗一啲好极端嘅饮食方法。咁譬如头先我讲上年嗰个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咧，佢发觉有啲仲更加奇怪嘅一啲减重方法，譬如佢要英文叫 Five Bite Diet， 咁即系我中文译翻嚟就话五啖减肥法。 哦， 咁咩叫五啖减肥法咧？我冇睇嗰本书啊，即系冇特别去买嗰本书去睇个内容，但系以个标题去理解咧，可能系叫你每一样嘢食五啖咁样。 咁我谂下，我哋中国人啦，食饭啊，譬如有三个餸咁样，我系咪食五啖饭？有三碟餸里边，其中又有菜，我食五啖鱼，五啖肉又五啖，系咪咁？ 即系我谂系类似咁样啦。但系即系我哋都有谂过，咦？咁个啖系几大啖先？ 系啊系。 即系有啲人可以三啖食晒成碗饭噶嘛？ 系。 咁有啲可能食得好慢嗰啲，可能食五六七八啖都食唔到成碗饭。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冇特别睇个内容啦。 但佢其实系咁样咧，亦都吸引你去睇咯。 系啦，即系咩叫五啖咧？咁甚至乎可能而家都仲唔知翻炒咧，就系血型减肥。 系。 咁前一排都睇到报章咧，就话唔知边个出嚟讲咧，就话即系血型减肥法。咁血型减肥法你好听到就系、是、哦 A 型血应该食咁样 ，B 型血应该食咁样 ，O 型血应该食咁样。但你睇翻本书咧，其实无论 A、B、O 型嘅血都好咧，其实嗰个餐单都系一个健康嘅餐单嚟。咁所以佢大包围咗， 吸引咗你睇咯又。 系啦，同埋咧，血型减肥法咧系从来冇一个科学嘅研究去支持呢一样嘢，咁所以都系有啲推广嘅手法，同埋学你话斋。即係減肥嗰個名咧係好吸引， 係 啊，啲血型喎，係咯，咁甚至乎誇張起上嚟咧，就話咩嬰兒食品減肥法啦，即係淨係食 baby food 啦。咁啊系啊，即系一樽樽嗰啲 baby food， 即系嗰啲咧，你喂 B B 嗰啲 baby food 咧。 嗱 ，B B 会肯食，你大人仲会唔会食 baby food 咧？你唔知噶，可能有啲人真系觉得我要减肥啊，咩都做啊，豁出去啊，咁可能都有呢啲啦。咁甚至乎都仲有啲系讲话咩星座减肥法啦。咁有啲人真系好相信星座嘅，咁都会讲，即系譬如我哋手上嘅资料咧，就会讲话咩白羊座咧就最好要多运动啦。 咁啱， 处女座就要去跑步啦。 系咁啊，呢个摩羯座咧就系。夜晚唔食 系啦，咁甚至乎双子座就叫你唔好食零食啊咁。咁其实你睇翻咧，你如果用即系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睇咧，其实呢啲所谓嘅减肥方法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平常叫啲人健康饮食嘅一啲守则啦。咁同埋可能叫你做运动。咁唔通我哋话哦，摩羯座就净系晚上唔食嘢就得啦，咁咪坐喺度乜都唔做，净系日头狂食零食，咁就可以减到肥咩？ 其实佢个十二星座夹埋晒十二样嘢咧，你做齐就差唔多 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好得意嘅，所以你即如果去睇呢啲嘅資訊嘅時候，咁當然星座減肥法我覺得誇張啲嘅，係都知道應該唔係好妥當。咁但係你話譬如血型減肥啊，甚至乎一啲單一嘅飲食方法啊，甚至乎成日聲稱話你一個禮拜可以減到十幾磅嗰啲減肥方法咧，其實都係我哋即經常，即我諗我未讀營養之前，可能都已經有啲咁樣嘅減肥方法。咁所以其實就唔好盡信咯，咁就可能要用自己嘅思考去諗下，咦？如果個飲食方法係有某啲嘅後果嘅，咁你就可以決定佢一個唔係好容易跟隨嘅減肥方法。 咁成日都聽一個就生酮飲食方法，就話都係減肥嘅。 係啊，係咁呢個都係近年嚟好興㗎啦。咁生酮飲食啦，或者斷食啦，咁就離不開有啲就可能叫啲人食多啲蛋白質啊，甚至乎戒曬啲糖啊。咁呢都係我哋近年嚟經常聽到嘅啲飲食方法。咁但係好宏觀去睇，如果第一樣嘢啊，如果你嗰個飲食方法係令到你有營養不良嘅狀態，甚至乎你个饮食里面是缺乏某啲嘅营养嘅话呢，就都系其中一个唔系好健康嘅减肥方法嚟㗎啦。咁就好似头先阿切金讲生酮饮食法，可能好多人都听过㗎啦。咁佢就主张呢就唔食淀粉质嘅。咁因为食物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食物都有淀粉质，包括我哋平时食嘅饭啦、五谷类啦，咁甚至乎水果啦、牛奶啦，啲都全部有淀粉质嘅。咁如果你一次過喺有個生酮飲食法裏面戒曬呢啲咁樣嘅食物嘅時候，個身體好明顯咧就會缺乏某啲嘅營養素啦。 哇！正同你由細到大嗰個飲食方法係一次過切除嘅時候， 是 的其實都好難適應 嘅。係啊，同埋其實都幾違背咗健康飲食嘅一個。咁當然好短期內就未必會有事嘅。咁但係如果你長期去跟嘅時候就會有問題啦。咁同埋我想提一提就係另外一樣嘢咧，可能有啲人係唔需要減肥嘅。佢本身唔係過重嘅。但是你就走去跟呢啲減肥方法，其實好多時候就會減出禍啦。咁同埋你知女仔㗎啦，就算你 BMI 幾正常都好， 都话自己要减肥嘅。 系啊， 我见我手上有啲即系我成日讲话饮食失调嘅小朋友、或者可能青少年个 BMI 得20或者19嘅啫，都仲话要去减肥。其实呢啲咧，如果你跟得足咧、其实好多时候会引致有啲营养嘅缺乏。即系譬如头先我讲话，如果你唔食水果，你会缺乏维他命啦；你唔食水果，亦都会缺乏纤维啦；你唔饮牛奶，你会缺乏咗钙啦。咁甚至乎维他命 D 啦，另外仲有其他嘅矿物质啦。咁如果你长期去跟一个咁极端嘅饮食方法咧，系会令到自己有营养缺乏嘅一啲状态嘅。 系咁啊，另外又有其他啲嘅减肥方法，亦都系缺乏呢个重要嘅营养素，系点样嘅例子？ 系啊，其实好多例子嘅、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话我讲嗰几样咁，但系因为如果你发觉你个饮食方法系太极端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讲啦，就系有个叫通用汽车减肥法，香港唔系好兴嘅，不过外国美国就好兴，佢叫 General Motors Diet。咁好多人都知道 General Motors 就係外國嘅一個車嘅品牌啦，或者可能代理商啦。咁曾經傳聞就係話，哦，原來廠裏面嘅人呢就好肥，因為冇得喐，或者可能嗰個廠係好遠嘅，所以就譬如食埋啲 junk food 啊，或者可能即係唔做運動啊咁。可能傳聞就公司呢就出咗個飲食方法呢，就鼓勵呢啲嘅員工呢去跟嘅。咁就話一個禮拜內呢可以減到15磅咁樣啦。 咁食啲咩呢建議係？ 係啦，咁如果你上網抄佢叫 General Motors Diet 呢， basically 就係叫你個七日裏面呢全部大部分呢都係食緊啲蔬菜类嘅嘢嘅，咁系第一日就任食西瓜，第二日就任食蔬菜，第三日可能唔同种类嘅一啲淀粉质，咁之后可能第四日就食净系食香蕉，第五日就食少少麦皮，可能食少少杂菜汤，咁之后第六日又食翻蔬菜，之后第七日咧就去狂饮果汁咁样嘅， 系， 咁但系你睇翻咧，其实全部都系蔬菜同埋水果，咁、可想而知，譬如一个杂食嘅人。即係由朝到晚都係食雜食，突然之間個七日全部都係用蔬菜水果去代替嘅時候， 咁係會見效嘅， 係一定會見效嘅，係一定會見效。點解咧？第一就係嗰個熱量少咗好多啦。咁、另外，當你熱量少咗好多嘅時候，你個身體流失嘅水分同埋肌肉會比較多啦。 係 咁，所以點解呢啲所謂嘅極速嘅減肥方法咧係冇話唔得嘅？是一定得的。 仲要减到好多添。 仲要减到好多啲。但问题是你第八日咁点呢？第九日咁点呢？咁所以其实呢啲所谓嘅减肥方法，第一就缺乏咗好多唔同嘅营养素啦。咁另外之后嗰个持久性呢是好低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通常减肥呢，大家即系如果我哋香港人熟悉嘅艺人呢，就会睇郑秀文。佢真系落到好多功夫啦。以前即系初出道嘅时候就肥妹仔咁。而家真系好瘦。佢又成日做运动。 咁呢个真系有得赞嘅，佢真系成日做运动嘅。 但系佢有时都可能有啲餐单㗎，系 咪？咁近年嚟好兴㗎，咁半年内我都有人听过，叫做一个叫缩水汤。 缩水系咪佢个人缩咗水啦？ 咁但系缩水，讲得缩水呢，可能真係減肥啦，即係個 size 縮水湯啦。咁、個縮水湯減肥法咧，即係以我報章雜誌睇啊，當然我唔識鄭秀文啦，即係 personally 唔識佢啦。咁但係佢 basically 就係叫你個七日全部都係飲一個蔬菜湯。咁個蔬菜湯即係點整嘅咧？就係、椰菜啦、番茄啦、西芹啦，可能有機會有紅菜頭啦、洋葱啦。 即係總之係蔬菜類。 總之啲好低熱量嘅蔬菜啦。咁薯仔唔俾擺啦，因為薯仔佢澱粉真係好高啦。咁落嚿肉都唔得啦，因為肉又肥啦。 七日都係咁飲， 係 每一日可能三餐早五晚都系咁样， 系啦，咁就连续每一日都系食呢个汤嘅啫。 哇！我谂紧七日，即系当你21餐汤啦，乜、都冇其他嘢。咁七日之后，你一定会减磅啦， 系一定啦。 但系个人会唔会好漂浮啊？我哋又冇饭气唔得。 咁即系当然要试过啲人先知啦。但系当然啲人好吹捧呢样嘢，就觉得自己冇事添啦。咁甚至乎可能佢觉得自己系健康咗啦、因为佢个信念唔同啊，即系觉得佢嗰啲人系唔理啦。总之我要减肥啦，营养唔够，头晕晕，肚屙，放屁，肚泻，甚至乎唔翻工，都冇所谓啦。咁但系问题系你会睇翻第八日咁点咧？第九日咁点咧？ 你身体嘅机能都有啲可能会破坏噶。 系啊，咁当然如果你健康嘅，冇任何身体问题嘅 ，OK fine， 即系我哋当你伤风感冒病嘅七日，发烧净系食粥，咁我哋以前都会病完之后会瘦几磅，或者甚至乎我肚饿，我乜都唔食得，咁可能都会有啲咁嘅情况。但系问题系，如果撞啱一个人系糖尿病，或者撞啱一个人有肾病，甚至乎可能有 cancer。咁其實如果跟呢啲嘅飲食方法嘅時候咧，咁啲血糖又會亂曬啦。咁腎病嘅人可能排泄唔到啲鈉質啦。咁另外可能 cancer 嘅人係需要高營養噶嘛。咁如果你跟一個咁樣嘅飲食方法，話我要減肥啊咁樣，或者可能叫排毒。

政府晚上分別將西環德輔道西軍益大廈第三期以及銅鑼灣告士打道海工大廈和海都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政府目標今朝分別約七點和八點完成行動。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兩宗本地個案源頭不明。 Ursus Fitness 群組再多5個人確診，群組累計有132人感染。早前確診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夫婦，他們的3歲女兒亦都確診，一名曾經接種疫苗的38歲男督察前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認為個案和接種疫苗有冇效完全无关。世界卫生组织话仍然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卫话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减少其他原因导致的疾病或者死亡，在大规模的接种就可能出现潜在的不良事件，发出信息是惯例，但不一定意味相关事件和疫苗接种有关。声明又说世卫仍然评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数据，一旦完成评估立即向公众通报。由于忧虑接种后可能出现的血栓风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已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总结连续三日的完善香港制度选举座谈会，说很多意见要求取消或者大幅削减区议员在选委会内的名额，又说立法会选委会议席应该比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多。我们问过不同立法会和区议员的意见，留意收听。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现时都很难揣测立法会议席分布，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这几日的座谈会的安排和以前中央官员接触民主派人士来讲相对是比较少，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讲下他们的看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正研究在通關或者社交距離措施提供誘因，希望市民踴躍接種疫苗，是否可行市民有不同的意見。有酒吧和飲食業代表就說如果員工接種了疫苗就可以從